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咧呢个第二节啦。咁但系咧，原来我忘记咗一样嘢咧，应该同大家交代一声嘅。上个礼拜五咧，其实我已经俾咗个口信啦，呢个钟树根，佢都即时咧应承咗我咧，本来今晚九点半上嚟咧做呢个访问嘅。 嗯， 点知咧星期一话口未完。我都未準備，佢就原來咧就已經好有禮貌咁話俾佢聽咧，今晚咧就唔好意思啦， 嗯， 就嚟唔到。 有冇覺得俾人利用咗啊？ 冇，因為我老實講，我哋即係將心比己，即係喂，佢都已經講咗好多嘢㗎啦。佢、 嗯、 再嚟咧飲大兩杯咧，係會出事㗎嘛？ 喂，佢嚟到係滴酒不沾， 佢真係好似李波咁俾人挟持翻去咧，我真係陪唔到俾佢老婆㗎。 上其實如果你大家網友咧得閒咧聽翻，即係上次佢上嚟個 archive 咧，咁其實佢講過幾件事好大鑊㗎啦。即係喂，第一就係其實佢都同意，即係呢個 收翻國民教育， 唔係國民教育， 收翻呢個嘅普教 呢、這 個 TSA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是我哋問佢呢個港大校港大校委嗰邊咧，即係佢自己去做呢個校董咧，其實佢都同意呢個小圈子遊戲嚟嘅， 亦都係烏下烏下嘅自己係， 係啦， 俾人擺上台嘅咁樣。 嗱、啊，咁佢亦都認同我哋嘅講法啦，佢自己唔夠奸啦，唔夠其他而家即係成功上位嗰啲人奸啦，係咪？咁啊，呢個就泄露咗國家機密啦，就等於。 所以唔好再 trap 佢 啦。 唔係喎，但係佢香港另一個仲大鑊喎。佢講話佢當年同埋一班民建聯嘅市政局議員都否都唔中意殺局嘅。 嗯， 咁呢個正自然。 唔係呢個都仲未夠大鑊，佢最大鑊就係咧，佢最近爆咗一個大鑊，就係話其實民建聯不嬲啊，都係靠呢啲 exit poll 嚟去配票㗎啦。即係而呢樣嘢， 喂，呢個係阿媽女人嚟㗎喎。 唔係，但如果你佢自己承認咗，講到明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係承認 犯呢樣嘢， 其實係承認犯法啊嘛。 即係認為香港研究協會係唔應該繼續喺票站門口做呢個民調嘅， 因為選舉法例係唔俾，即係講到明係唔俾攞呢啲咁樣 exit poll 攞嚟做選舉之用噶嘛， 只係可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噶嘛。 係啊，嗯、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你等於公開承認咗民建聯多年來即係每次嘅選舉都係犯緊法。 所以我就醒啦。我知道咧，即系阿根哥今晚嚟唔到咧，我就不如咁啦。橫掂你都系住灣仔，就今晚我做完節目十一點半，大家食宵夜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唔做爐炒花生咧，就可以同阿根哥咧，我哋落去吹水，但系就冇錄音啊，冇咁契弟啊，做埋啲嘢，大佬嚇、啊，因為我哋嗰啲係即係 free flow， 當係即係參考資料，亦都唔好 call 嗰位鍾樹根講嘅，都喺 Facebook 直播 啊，真係大佬。 咁放心，我哋冇李慧儀喺度，係咪？係咪？咁啊，但係我驚，我真係其實。如果係咁快就要嚇、啊、推卻呢個上嚟大軍閥嘅話，係咪其實西環都有聽大軍閥咧？ 我唔知 係咪其實西環聽唔聽大軍閥咧，就等於呢個文匯報聽唔聽大軍閥啊嘛？ 文匯報有聽， 文匯報 成日 call 我嘅喎、 啊。係啦，咁啊此其一啦，即係第二就其實喂佢哋唔淨止聽啊，佢哋睇埋我哋花生谷㗎。 系喎，系啊， 即系佢 都睇到佢 call 啊， 即系唔就劇啦。 阿周深啊，有時發表啲意見咧，所以你阿昌，你唔好成日發表啲鳩嘢，大佬。 佢真係 冇 call 你 嘅， 大佬。 佢真係俾人 call 嘅，大佬。即係呢啲嘢。 啲市民會報頭條啦，使乜驚？ 嚇， 唔係啊，即係我叫你寫嘢正經啲，即係唔好諗住玩，以為喺個 group 裏邊咧，即係俾我屌都唔撚屌嗰啲，你唔好寫啊，你唔好學我咁啊。 你寫啫，我邊有寫過啫？ 即係我提醒你啊，起我出個事啊嘛。 咁佢你係過來人啊嘛，係咪？係 咯，屌真係啊，不聽老人言，咁點搞你契弟嘅？ 嗱，喂嗱。補充一樣嘢，頭先我哋即係上一節咧就講琴晚嘅辯論咧，即係同阿黃啊， 仲有補充， 有少少嘅。咁你有冇留意到佢哋一個即係死穴咧？就係、是、你一提到呢、這個何韻詩咧，佢哋就三喊其口。 我真係唔明白，我真係想問問你哋。 你兩次㗎啦，嗱，第一節咧就講過就係話咧，我哋時間好緊絕，係咪？第二次即係呢個第二節差唔多臨尾嘅時間咧，你就想 call 呢、這個，即係你講幾個例子啊嘛？點解中國唔可以區隔啊嘛？區隔唔到嘛？第一就係話呢個李波嘛，第二就係何韻詩啊嘛，第三就係核電廠啊嘛。而一講到何韻詩嗰度咧，就我哋今日唔係講呢個問題， 咁緊張點解咧？ 即係好緊張喎！即係呢個係死穴嚟嘅。而事實上你見到咧， 我應該嗰陣時候即時反應，因為我唔係好懷疑，因為已經係 你有反應，你就話我 call 呢個例子啫，咁樣樣。哦、你係見到， 如果我幾好喎，我即係當係即係淡化咗佢喎。其實我應該問咧，即係 幫佢解咗圍。 係啊，我應該咁問，咁驚我 call 何韻詩呢個例子嘅， 尤其 即係如果我有戰鬥格嘅時候，我係會咁講㗎。係 啦， 你咁撚驚我講呢樣嘢做咩啊？ 尤其是作為本土， 你心中有鬼啊！ 系啊， 真有屎、啊！ 你見到雙簧咧，係真係。 你唔使咁講嘅，你只要讚佢嘅話咧，喺一直以嚟咧，即係咧睇翻例如青年新政，甚至本文前啲 Facebook page 咧，回應呢啲本土嘅議題咧，係非常之快捷嘅。 好 即係例如講緊上個月又話喺大圍有一單即係大陸女人打香港人嘅事，咁啊即刻即係出圖嚇呼籲大家係嘛要去即係幫助大家。 咁留意揾片嗰啲 Facebook 噶嘛？ 但係今次點解？ 我真係唔適應啊！你呢個 point 幾好喎、啊，更加。 係咯，但係你平時咁快咁敏鋭嘅網上邊嘅觸覺，點解今次過兩三日係冇一個 post 所查過青年新政，查過本文前係冇一個 post 講呢件事？呢件唔係本土嘅事咩？呢件唔係香港人 好 peculiar 一個赤化嘅表現啦、啊，因為你香港嘅樂壇咧。為咗北上攞呢個市場，導致到咧你香港嘅藝人咧係被迫妥協同埋跪低啊嘛，跟住你繼續縱容呢啲咁嘅大財團向中國政府跪低啊嘛，或者向佢嘅網民跪低啊嘛，喂呢樣嘢好嚴重啊嘛，我唔知。佢嗰、那個呢、這個 background， 所以其實阿昌你嘅辯論係好過我㗎，因為我真 係 識講大道理，我唔識講嗰啲。喂，原來你冇出㗎，你嘅契弟即係匪類監察院毛嘛？呢啲係大佬，你係咁捉你自殺嘛？大佬，我唔識嗰啲嘢。 咪最慘就係呢、這個就係、是、明明顯示到中港區隔，你想點區隔都區隔唔到嘅問題。而家呢件事喺內地發生，內地你鄰國啦，你唔好話你係咪中國，承唔承認中國人又好，承認唔承認中國人你有主權都好啦。一個鄰國有篇報章寫咗幾隻字，跟住你喺香港。你有人就冇一份工咯，唔係淨係何韻詩喎，搞個演唱會好多人噶嘛，百幾人要搞，即係好多人一齊去協辦啫嘛，咁嗰啲唔係香港人嚟嘅咩？ 嗯， 你就算你唔幫何韻詩講嘢，咁下邊嗰啲幫手， 而且人哋呢個《環球時報》證人講到明就係話，佢市場係大過你，而市場呢樣嘢咧，即係佢係隨時係可以攞嚟大人嘅，係攞嚟施壓嘅。而事實上擺到明活生生嘅例子就係話俾佢聽，就係話呢一個法國佬係真係會跪低嘅嘛。 喂，但係點解佢哋咁驚我提呢個 point 咧？ 我真係唔知啦。咁呢個唔係 你點樣估 咧？你吳靖子琴日 以你呢個匪類監察毛， 其實 吳 靖子琴日雙網嘅，你所有網都係嘅。嚇、啊！你即係琴日你見到阿黃俊傑同埋阿黃台陽都已經係即係 佢哋係雙王， 係佢哋真係雙王嚟啊！ 喂，點解 爭一層喎？唔係講 笑。阿昌，你點樣詮釋佢呢、這個，或者你點樣理解佢呢、這個 因為左膠 敏感呢個做法咧？ 唔係，我覺得係 因人廢言， 冇錯，係一個政治嘅計算嚟嘅，係佢哋已經嘅支持者嗰、那個其實。那個群體係已經係穩定咗㗎啦， 嗯， 一定要喐何韻詩為呢個佢路線嘅表面。 何韻詩就係、是、文化監部，跟住就係黃絲帶，咁就即係等於泛民。佢哋最憎一樣嘢就係被泛民啊嘛， 嗯，係咩？我唔知啊。 即係嗰陣時候，你記得嗰陣時候， 即係唔應該喺外辯論。 即係方志恆，即係或者牽頭搞嗰個咩所謂香港前途決議文呢，係咪？跟住方志恆呢就走去多手踢咗呢一個青年新政同埋呢一個本土民主前線，咁啲立場新聞就報導咗話呢青年新政同埋本文前呢就有份簽呢篇嘢，跟住青年新政呢係唔夠一個鐘頭呢就即刻發喺 Facebook 發一篇聲明，就話呢我哋為什麼被泛民了，咁佢哋覺得呢被泛民呢件事呢係最大惡極嘅一件事嚟嘅，係咁，所以當你即係支持咗何韻詩一個黃絲左膠大愛嘅泛民代表嘅時候咧，對佢哋支持者有好大衝擊啦。尤其是經過咗六四個討論入邊， 其實佢已經好 六四嗰六四成個討論已經被 back 翻咗好多，佢哋要 consolidate 翻自己嘅群眾，唔可以出錯。 好 remote 嘅咯，對泛民嚟講。 但係有個 唔係我從來冇面對面過佢， 但係 我從來冇同佢講過任何嘢， 但 係都冇交集冇交流。 但係呢個光譜問題啊嘛， 唔係嗱。但係咁樣講， 鬼怪。 頭先阿昌就係話咧，即係其實 唔係 case by case 嘅咩？ 唔係頭先阿昌就係 唔應該係對事不對人。 佢哋好怕就係被泛民啊嘛。但係喺呢個《環球時報》呢件事件嚟講咧，何韻詩唔係被泛民，佢係被港獨。 係咯， 喂，係同路人嚟嘅喎，應該係。 喂，被港獨應該 喂。 你應該表彰 佢。係原來你係港獨啊！喂，我咪同你 friend 嚟嘅，你應該係。喂，點解唔握手咧？ 喂，應該喂呢、這個時候， 喂你嗰陣時候你應該 你應該道正何韻詩嘛？ 你啲軍師係渣啦，誒應該下次揾阿昌 啊， 應該你提一提我。佢第一次 stop 我嘅時候，我唔係好懷疑㗎。佢第二次 stop 我咧，我就懷疑啦，因為我唔知佢原來何韻詩係佢嘅禁忌嚟㗎。嗱，佢哋唔做。對我嚟講就唔好出奇。 唔係你又介入唔到嘅，你身邊有啲咩人都介入唔到，因為佢哋係主持啊嘛。除非你有份有支咪揸住啦。不過冇辦法啦。嗱， 唔係啊，我嘅理解係點咧？就是、因為我諗唔到佢原來係對人不對事得咁嚴重。我就真係仲當佢哋咧，即係嚟話你張哥唔嚟，咁我覺得你契弟啫。咁但係，可以唔做噶嘛選擇。唔係一定要做㗎，係嘛？係咪？我幫佢講埋啦。 唔係咁，因為你嘅諗法唔夠惡毒咯。 OK， 係咪？即係呢啲嘢係好惡毒嘅人。 咁我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嘅，多過性本惡嘅。 咁事實上佢哋嗰種敵我矛盾，即係其實咁講，即係你見到琴日佢哋辯論咧係好小學雞，甚至乎你去到係認敵我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好小學雞嘅咋，其實係。即係好似等於係班房裏邊。喂，你圈咗小圈子，你唔系跟我个大佬嘅，咁我就唔同你玩噶啦。甚至喂，就算你系被港独都好，系咪？即系你有机会系同我系同路人都好，佢都唔会应你噶。 唔系，所以我琴晚领悟咗一样嘢，我喺个辩论入边咧，其实喺而家青年新政本文前或者呢股本土嘅思潮咧，系受欢迎嘅原因咧，其实咧系某程度上咧，好多人咧或者甚至青年人嚟讲，系觉得佢哋打破咗常规，唔会死板一块，所以有阵时候咧，我发觉做匪类都好沮丧。第一谂翻个原因就喺边度咧，就系、是、你猛咁讲佢哋咧嘅前后矛盾咧，有好多人觉得喂系，我哋唔跟你嘅规则玩，我哋可以因时而制宜，系嘛？唔同嘅情况，我依个时候我唔勇武，嗰阵时候勇武，跟住我觉得你 我谂到啦， 好香港仔， 唉啱想讲。就係、是、typical Hong Kong boy， 唔係仲最大 識得走位啊，靈活啊，覺得你咁係醒目仔。因為有一次咧，我完全唔明嘅呢個道理。即係如果你真係同我辯論嘅時候，我真係會真心交咗落去嘅。我話老實講，我哋去得公民抗命嘅，喂，你應該有承擔嘅勇氣，承擔嘅責任係俾人拉噶嘛。我點解要蒙面啫？咁馬岳有一次咧，就係、是、真係同我交流啦。佢就話唔係，你而家面對689呢咁嘅特區政府，我梗係戴面，即係面罩啦。我梗係 hit and run 啦，喂呢、這個先係代表我哋係既能夠抗爭，亦都保護自己嘅方法啊嘛。我係咩？我話呢套嘢完全同我個世界嘅邏輯係完全係兩樣嘢嚟嘅噃。 唔 係 其實 佢唔係啊，有道理㗎咁樣。咁因為你知啦，我奉阿馬岳為師㗎嘛，佢咁聰明 ，IQ 好似差唔多160咁滯，大佬我都130幾啫嘛。我話係，如果你都咁講，你喺個民主運動研磨咗咁耐，亦都睇過我哋啲抗爭。你竟然覺得而家呢一套係 updated 嘅話，咁咪真係我好大鑊。 其實唔係其實有講得通嘅，因為嗰個係咧恐怖主義嘅視景嚟嘅。其實如果你係你要自己隱藏身份去做呢啲 hit and run 嘅嘢咧，其實佢係有個作用，就係、是、要俾個警告俾特區政府，即係再升級落去咧，就必然係恐怖主義嚟㗎啦。 嗯， 即係呢個恐怖主義嘅邏輯嚟㗎嘛？呢個係喂你不仁嘅時候，我就不義啊嘛。咁你嘅不義係咁不斷升級嘅時候，我就不斷升級㗎啦嘛。其實係對等㗎嘛，嗰樣嘢係。咁、變咗點解係點樣要 justify 恐怖主義？就係、是、其實有個過程。 我終於明白啦。佢解我辯論有道理。因為其實我係唔係好 updated 咧，係同佢哋了解阿昌頭先同埋阿 Anthony 講嗰啲嘢㗎。我係拗撚曬頭㗎。嗱、你講就係、是即係你真係你講東我講西㗎咋？我因為我哋嗰度 logic 唔係咁。 但係咁樣反而有好處，因為咧。琴晚你反而咧係辯論翻啲最基本原則嘅問題咧，就講就去翻我頭先講個 point 啦，就係因為佢哋慣咗跳噶嘛，佢同你講一啲基本原則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咧反而咧同佢哋一貫做開嘅嘢係唔同咗嗱，因為咁講，佢哋而家變成咧就係咧香港民族係一個教條，呢一個即係優先次序，香港優先係一個教條，係嘛？中國嘅嘢唔係一個教條，反而咧就扼殺咗佢自己靈活性啊！如果你琴晚咧再可以即係 KO 佢。重除一啲可以咁講嘅話，喂，其實咧， 我想講噶， 依、這個 我都唔知道你香港乜撚嘢民族啊，大佬。 如果我哋跳出框框，你話要講依、這個都搞咗27年都冇用，我哋係咪要跳出框框啊？咩方法都試啊？咩方法都試就係我哋靈活一啲啊嘛！得閒我哋建設下民主中國，得閒我哋又搞下防火牆。喂，咩一乜 Q 嘢方法都可以用噶嘛？依啲就係你哋提倡緊嘅新思維，提倡緊你即係過去泛民僵化嘅一個新嘅出路啊嘛！ 阿張少。 你寫俾我都講唔到啦，同佢行呢啲嘢我唔信嘅，我辯論唔到。 你唔明白？你其實你知唔知咧？ 所以我之前話 Anthony 啊，雖然 Anthony 好有心啊，俾咗好多即係 tips 我，我話我唔得㗎。第一，我唔可以 over rehearse 嘅人，因為點解咧？你係搞到自己好撚。 你唔係咁樣諗嘢。 即係我讀書都係㗎。你唔好叫我臨尾嗰日咧，係咁喺度坐書啊，唔撚瞓啊，我唔得㗎。我嗰日係最輕輕鬆鬆喺度嘻哈，咁我考試咧就 OK 嘅人嚟嘅。第二咧就係、是、我唔可以咧嗰套嘢唔係我嗰度轉出嚟嘅，即係我真心辯論咗。因為點解咧？你辯論嘅過程裏面咧有好多你係預計唔到嘅嘢㗎嘛。你嗰套嘢你都唔信嘅話咧，其實係好難辯論嘅，因為你係唔會真心啊嘛。 守住基本立場啦、啊，意思 係。係咪？即係唔係啊？你嘅 logic 係咁，即係你頭先嗰啲我係搞唔掂㗎。即係你教完我之後咧，你寫低俾我咧都好啦。你叫我罰抄我一次咧，我都搞唔掂。 唔係，我講翻例如去講翻六四嗰個問題咁樣樣。六四嘅話，其實依樣嘢，如果青年新政可以問佢，你覺得香港獨立或者香港自決最大嘅敵人係邊個先？咁梗係共產黨啦。咁你係咪要揾啲人，除咗你自己嘅人，香港人之外，揾其他世界其他各地嘅人？包括內地人去搞搞共產黨先， 咁我都係 more or less 咁嘅論點咯。呢啲我 OK 啦，呢啲 係咪咯？ 連結中港人民啊嘛，呢個 呢樣嘢 OK 呢個。 即係所以六四其實咧，佢哋今次嗰、那個即係 backfire 咧，影其實對昨晚都有直接嘅影響嘅，就係因為佢哋其實要揀佢要鞏固自己嘅群眾啊，定係係啊，即係咧，其實定係咧係要揾即係更去應付咗呢一啲嘅責難。 喂，阿昌啊，你準備下一場辯論咧，你唔好俾咁多 tips 人啦，因為下次咧佢唔會揾我噶啦，就揾你啊、金英啊、阿龍啊、Anthony 嗰啲。 唔係，我覺得咁樣 或者簡述羅 B 啊嗰啲咁去辯噶啦，大佬明啊？喂，大佬，我哋贏一回合之後，輸一回合咪事實。 唔係咁樣嘅，嗱，我覺得你去揾青年上咗青年新政度辯論，我覺得係合理嘅原因就係、是、嗱，雖然你唔贏，即係話你唔係。即係社記啦，係咪先？但係你仲有一個身份喺度噶嘛？你講 佢當你係社記㗎啦。 你講嗰啲嘢即係 會入 交。 就算你唔係代表長毛，但係你講啲嘢同長毛冇分別，你有個代即係有個代表性。 喂，老實講，長毛同我嘅論點咧，我最近做一個華為民主書院檢討雨傘運動嘅 focus group 咧，我真係同佢八九成似嘅。即係無論嘅 premise 啊、個 standard 啊，甚至乎咧，即係你嘅推論啊到結論咧，係。八八九九我係相似，結論一定係一樣，不過可能有啲補充嘅 argument 嘅。咁但係咧，你揾我即係被譽為係大中華交，咁其實我又唔係大中華得曬噶嘛。我唔玩保釣噶嘛，我唔係好反日噶嘛。 但你個牌頭叫華人民主書院啊嘛，咁就好大中華交噶啦。 咁梁佳龍係台獨分子嚟噶嘛，大佬。如果唔係，我都唔可以接受得到佢啦。 咁所以就係你即係某程度上一定係代表咗社民連一啲好主流嘅意見，而亦都不能夠否認青年新政話曬都係有一個區議員喺香港嘅政治版圖入面都係叫做割據山頭啊。所以你嘅平等嘅地位係對等嘅係嗱，即係如果係我嘅話，我頂多。就真係我同本民前就有個對等嘅關係啦，係香港民進黨同本民前 因為冇議席啊嘛， 係咪嚇？咁所以即係我呢度，我順便講到呢度講埋啦。我哋就即係我會邀請即係本民前上嚟花生台啦。即係 你去嗰度都得㗎係嘛？人哋要主場，咁你冇理由放開呢個機會喎。 喂，睇下佢。 喂，最多我哋斑馬去幫手撐場，係咪？阿龍喺度捱幾錘，阿 B 哥又喺度頂幾下。虽然佢系癫癫地，我惊佢搞弯你，系嘛 ？B 哥未必请得喐啦，唔系，但系我觉得我唔系，我哋请咗先咯，你睇下佢咩反应咯，系咪先？嗱，你已经 hold 一次主场啦，咁主客就系而家我哋叫佢请嚟，咁我哋做一次，我哋唔会装你噶，系咪先？ 我哋唔会，我哋唔会， 系咪？ 我哋唔 咁样。如果你真系好坚持主场，咁都可以倾嘅，系咪先？咁但系我哋又即系 我哋 真 系冇乜所谓。 匪类监察院就邀请 呢一个。我自己嘅立场，觉得我唔应该为呢啲细节嘅问题，边个主场啊，边个作客啊，边个多一个主持啊，少一个主持咧，令到咧呢个辩论系即系开唔成。 但有人真係介意嘅，嗰個叫黃楊達，係 咪？ 即係佢搞咗個花生杯葛令。 你要知道就係其實嗱，有好多人就即係睇完就琴日嗰個辯論之後咧，就紛紛喺度講：喂，係咪應該揾阿鳩達啊？鳩達勁啦，咁樣 我辯啦喺立法會選舉嘅時候。 咁啊，你唔好話立法會選舉 喺度偷我雞，等我冇曬時間先講兩句。屌呢條友真係 唔好話講立法會選舉啦。其實兩年前咧，即係我已經 PM 過佢兩公婆啦，係咪？即係嗰陣時你話冇問題啊嘛，係咪？你話 冇問題咯， 你話貨金俾兩皮嘢佢啊嘛， 20,000啊， 啊即係叫就砌一集啊嘛，係咯， 係 啊，兩萬一 Q 喎，係咪？即係我諗佢都應該 兩年前嘅。 出到 兩年前嗰時， 你唔好講埋呢咁嘅嘢啦，你講 super model 啊。 咁啊，即係我就嚇貼翻嗰個 cap 圖出嚟，咁啊有好多網友嚇嚇真係又揾佢啊！ 喂 ，B 哥都揾過鄭松泰噶， 揾過啊，揾過。 佢即刻 block 咗阿 B 啊！屌，你幾大鑊啊！ 邀请佢啫，系咪？ 唔系阿 B 嗰日应该系醉咗，走去 send 个 message 俾郑太，即系 就系惊捻咗我，系咪？ 即系佢唔醉嘅时候咧，佢应该唔敢嘅。 唔系你叫阿你呢个阿 B 哥攞翻 cap 图出嚟，我记得阿 B 哥嗰个邀请信咧都系非常之礼貌 嘅，我觉得系。 系， 我系花生台的索罗 B 咁样。 系，佢话唔系系啊， 而邀请咧，唔系佢话郑松泰博士咧能够咧，因为嚟临咧呢个嘅花生台咧做一集咧节目嘉宾咁样，即系好有礼貌嘅，时间地点咧就任责嗰种啊。 系啊， 好礼貌 嘅。只要你肯认就 OK 噶啦， 佢 sell 客咁样样啊，系嘛？佢都做 sales 啊嘛。 得噶 B 哥呢下嘢。不过 B 哥最惨就系咧，一边咧 send 完呢个 message， 因为佢醉咗啊嘛。 系。 咁所以咧，佢一边就玩呢样嘢。 系玩咩咧 ？cap 定图啊？ 咪又玩货金咯。 哦。 啊。即係話有貨金啲人嚟啦，跟住個個喺度話咧，我又捐500，佢又捐300，佢又捐200，咁咪搞到就彎咗咯。 但唔係喎，有呢啲即係其實嗰、那個貨幣好多單位喎，有多人話捐呢、這個嚇、 啊、美金呢、這個屌咁有乜所謂啊？唔係冇喎，20,000美金就大鑊啲屌大佬，咁佢又唔值大佬。 所以有啲網友都話食花生好想見我同黃台陽同場啊嘛，係咪？咁我哋而家就邀請佢哋上嚟啦，咁睇下。 唔係啊，尋日黃台陽咧臨走嘅時候咧，因為我真係真心嘅，我即係我覺得佢唔係太過。偏颇嘅主持咧，我话多谢你邀请我嚟嘅，俾个机会我哋解释咁上下意思啦。咁佢话下次我对你咁样，我好啊。 佢主动讲嘅， 佢主动讲个 Anthony 应该听到噶嘛？ 唔系你唔使你讲嗰句啦，佢都话下次我对你啦咁样样。 系 即系，唉，即系讲真，佢讲得出呢句说话咧，都知道，唉，我都要帮佢即系吓抢翻啖气啦，系咪 ？OK， 即系讨翻个公道啦，系咪？即系你叫做喺我呢边吓，即系叫做赢大钱送人。系嘛？咁我都要报仇啊！喂，你一高进赢钱送人、啊，大佬。 喂，讲翻正经少少嘅话题，就系七一啦，就青年新政好似有个新嘅说法，就系、是、七一游行啦。 唔系嗱，佢嗱，因为其实七一咧就民阵咧，咁就其实佢哋已经定咗调，就系话咧，其实 今年嘅主题叫做决战689， 系啦，咁就系、是、因为 what bad 啦呢个话题 系 呢、這个主题， 咁变咗就系、是、啊，嗱又系青年新政啦，引出嚟啦，系嘛，系咪抢出嚟柒就大家讲啦，咁佢就阿、梁仲恒佢就喺度话啦， 佢会联同其他一啲五六个雨伞团体咧，就不会参与。呢、這、一個民陣嘅遊行，因為咧覺得咧即 冇用 決戰梁振英或者梁振英落台或者遊行咧呢啲方法咧都同埋個主題唔認同，遊行嘅方法都冇用，所以咧佢哋換轉嘅方法係咩咧？就係、是、七一遊行嗰度擺街站。 即系话佢哋系会攞个钱箱出嚟，但系佢哋就唔会有。 嗱，呢个我哋公道啲讲，佢冇讲会筹款嘅。 O K， 咁会唔会攞个钱箱？我哋再嗰阵时监察都未知，系咪啊？ 不如阿昌你去围佢啦，人哋青年新政咁旺。 任水尊都围嘅， 唔系啊！你同佢辩论都当场，喂大佬，你又话唔同意人哋，你又走嚟去游行嗰度。嗱，我唔系讲黄俊杰啊，我讲梁仲恒嘅咋。喂，咁捻契弟嘅喂，大佬，喂咁嘢你都做得出嘅？你既然唔同意佢啦，咁你喺嗰度搞咩咧？你即系借我群众啊？呢啲叫骑劫啊？ 唔系，但系问题佢 呢叫抽水、啊。 唔系喺六四嗰阵时真系本土派人真系做过嘅。咁话说有一个叫学生动员嘅团体，其实喺阿土伯你个街站后面嘅咋？ 华文后边 吓？ 华、啊、文后边晏昼嘅时候摆一阵嘅。 咪、啊、直头就走 叫人唔好去六四。 系咪即系嗰个 Simon 先啊？ 我唔敢讲系边个？ 成个喊样咁样样俾人。 咪所以嗰啲人话成我讲阴谋论，咪大佬呢啲嘢系共产党做嘅啫。系共产党会落 order 去搞事嘅啫，正如689即系搞呢一个嘅李思嫣嗰啲一样嘅啫嘛。 我记得唔知边个讲嘛，话咩要用共产党斗到国民党嘅方法，走去斗到泛民啊嘛。咁系咪咁做咯？ 咁啊 ，that's why 所以佢哋就系即系同一鼻孔出去咯。所以佢咪嗰日咪要话咪成日两条友都话我啲阴谋论咯，咩阴谋论啫？条路人皆见啦，系嘛，大佬，你出嚟嘅 output。系嘛？我 input 又唔知你系乜嘢，你啲钱又唔知喺边度嚟，我都想问佢哋噶，你啲钱究竟边度嚟噶？咁多钱喎、啊，大佬，系嘛？我哋大部分喺花生台嘅 主持又好，個個都有份工嘅喎，都唔係貼好多錢出嚟。但個問題都係都要花時間。點解你咁得閒嘅你班友？ 同埋 iChannel 啲設備啊，曹總見過都幾 OK 啊。 驚為天人啦、啊，直情係我見到之後，屌我自慚形餵啊！撲街，大佬。 未至於話唔得。 喂，成個 panel 啊，成鋪全部電腦 啊，打上去啊，係。同埋 起碼佢哋有 common key 同埋佢哋打上佢哋節目之前咧，嗰啲動畫做得好靚㗎。嗯系啊，唔系净系就咁，即系一张相一张图嘅啫。 喂， 成个动画。 喂，佢既然系有嗰啲咁嘅装备， 好似仲先进过 My Radio 喎。My Radio 都未至于做到咁嘅 key 喎，好似都。 不过我就想讲翻一样嘢，个重点系在于咩咧？我点解讲想讲七一见到青年新政咁做咧？其实你六四咧，我上个礼拜已经透露咗呢个玄机，你已经系将自己嘅政治前途，甚至你嘅政治光环咧，压咗喺六四上边。其实你系蠢仔嚟。我当你冇俾共产党人利用，我当你冇事，但你都计到条数噶，哥，你点会咁样盘算噶？喂，即使你话梁天琦有15%，嗰15%里边好多，唔好话多啦，我当有5% 系嚟自万必、长毛同埋范国威，好少啫，1/3嚟自三个阿哥，系咪？你得翻十，你嗰10% 里边。有几多系大部分应该系激进派支持者啦， 唔系双下土白， 一定会好痛恨中共嘅人啦，一定会认为屠城系唔啱噶啦。你赌呢一铺，喂，你系会输清光噶，你唔好以为你而家赢到杀得胜起， 唔系啊， 你要明白 佢赢到一班人， 咪当然我见到你露底啦， 唔系佢哋有 我睇清楚你嘅真面目啦，你唔使我话你系共产党卧底咧，都已经似似地啦，大佬。 唔係佢哋有分工 嘅，路人皆見，我都費事講陰謀論。 佢哋有分工嘅，佢哋即係其實咧，主要係靠嗰班學生咧就出嚟做，即係做爛頭卒，做即係講啲最難聽嘅説話，即係歸功保姆啊，嗰啲唔會話出自於出嚟要選嗰班人嗰把口嘅。即係你譬如好似， 但係喂群眾會當你睇成一塊噶嘛？你覺得啲人分得咁清楚嘅咩？ 唔係應該咁講，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諗陰謀論嘅話咧，六四嗰一役嘅意義咧，唔係在於青年新政或者本文前嗰啲本土派露底，而係將學生或者學生領袖、學生組織嘅人咧，同群眾係 撕裂咗、分化咗， 冇錯啦。 同埋我哋見到即係其實而家新增選民咧， 但我覺得你又唔需要過濾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即係一代新人換舊人，就學生會係最快嘅。所以咧，我覺得嚇，我嘅判斷，如果我係共產黨嘅謀士嘅話咧，我都唔會叫佢哋咧係做一個所謂嘅本土學聯。因为点解咧？可能过两届之后你又输翻晒，咪又翻翻去以前个学联大中华啊左交咁，你咪又系死屌，你咪又系日日喺度对住 未 屌 必啦。今日阿昌咧就已经有 observation， 咁啊不如咧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啦。 咁快嘅喂，我哋啲时间今日 你唔听到跌咗啦咩？ 我听唔到啊。 系啊，下一节啦。 我瞓个头，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安多金，我系谭志强。